学知识一一定定要把我留下的心人 神老爷，你打哪里来？ 来路而来。 Thank you. 可是真的？ 哎，宝贝宝贝真宝贝，如今换上个家，如今 哎，宝贝宝贝真宝贝，如今换上个真母亲。 嘿，我姨父他本是十七八岁读书人。 他们是十七八岁刚开业，到如今我回来翻两下，真不问好不好吃。 哎，不敢问，不敢问，你又不客气。 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 你怎么 知道？是一件大喜之事，我哭的什么啊？不哭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回去吧。你呀，回来。

成功。 金郎玉佩不枉自将，左右相称齐如金，恩儿长儿大地配儿中儿更配儿双，人登方昂